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时间又翻嚟，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。今日我哋讲一集热烘烘嘅王维基。 王维基。 咁啊，笋哥今日谂住去游行嘅。 系啊，所以我今日都着黑色衫。 系咩？ 系啊。 有帮助嘅咩？ 冇噶。 你吸热啊！好捻热嘅，屌你！ 唔係個今日大會我指定係著黑色衫啊，係啊係啊，佢、 哦、 都呼籲香港人著黑色衫， 屌你熒光王咯、啊、應該， 屌都咪是但啦。咁但係我今日原本我係想出去嘅，咁啊最尾都冇乜藉口嘅，因為難嘅啫，所以冇出到去咁樣。但係都想同大家討論一下咧，即係即係王維基呢件事件啦，喺社會上邊都叫鬧到滿城風雨啦。即係大家主要嘅爭論點有幾點嘅、 啊？ 第一咧就係冇電視睇啦嚇，啲、啊、人會覺得冇一個，因為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嗰套咩前列腺啊？唔係 咩前 乜撚嘢線啊？ 咩線啊？按鈎三廿二小時？ 唔係按鈎三無線啊嘛！呢、啊這個佢拍咗一集唔知叫咩槍咩警戒線，咁、 啊、 咧裏邊就係講嗰啲即係講警察嘅故仔啦。咁、 啊、 然後。播咗第一集出嚟、 啊， 好好睇嘅。 第一集實好睇噶，屌！ 屌你乜嘢？第一集有邊有話一定好睇？你睇下《愛回家》睇第一集， 人哋嗰啲既定收視啊，梗係唔好睇啦。 咁你睇下嗰個我都唔知道無線邊一集。你而家睇完，你覺得哇，第一集好撚好睇啊！我都係冇，咪、哦、就係、是、咯。 因為佢而家既定收視嘛，既定收視佢都收撚曬人錢。而家無線最興賣咩？賣片花啊嘛。 唔係㗎，你睇就算啦，你睇《三國演義》啊，即係睇羅貫中原著啊。 啊、 第一回都是不好看的啦。 屌你说这些你有没有看过 那哪一集第一集好看的 现在的韩剧啊。 OK, 那你如果用那个标准去看、啊、那就是他做得好咯。 是啊现在的韩剧 有一套戏真的我很深刻印象我读电影出身又自己拍过一些小电影。这套戏真的令到我目定口呆啊。 哪套呢 那个叫做那套韩剧。 大长今 屌你 屌点样知你啫商道 唔系讲嗰个咩女神咩女神咩拉呀 潘美拉 唔系 女神大波女神潘美拉 啊唔系我要问返宝宝龙先 是但啦 讲间谍嘅嗰套系唔知咩女神咩阿天娜啊、女神阿天娜好似、 嗯 啊，女神阿天娜好似系叫女神阿天娜定阿天娜女神？你總之先講有話翻俾我聽咧，就係、是、韓劇嚟嘅，講間諜嘅。咁咧就喺無線嘅收費電視播，佢播完之後咧就喺免費電視播。夜晚黑第一集，人哋用咩拍咧？菲林， 嗯、 人哋成套戲我諗投資咧差唔多一部 A 級片咁啦，爆車、爆炸、飛機、外景、意大利啊、日本啊。以色列啊，全外景拍攝 ，study cam， 人哋沖玻璃嗰啲三部 cam 一齊拍，全菲林製作，屌呢啲梗係好睇啦，因為人哋諗住賣浮啊嘛。 嗯、啊唔緊要啦，總之王維基嘅節目係製作認真又好睇啦嚇。咁、 啊 啊、然後即係、就是、主要嘅爭論點，第一點就係、是、大家冇一個好啲嘅選擇啦。咁你當然啦，好多人用唔同角度去睇啦，譬如話從電視台嘅立場裏邊睇咧，就係、是。電視台冇咗競爭力，即係大家冇咗，即係冇一個可以做到出色節目嘅另外一個台，令到無線去振作落去咁樣。咁、另外第三咧，即係另外有啲人咧就係、是、觀眾立場就係冇電視睇啦、 啊。 另外喺行裏邊嘅人又會點睇咧？就係佢哋冇一個比較有競爭力嘅平台， 啊、 令到佢哋可以發揮自己嘅能力。咁、 啊、 咧三個角度都係覺得。都是圍住，都係睇哦，所以王維基而家發唔到牌係一件唔好嘅事咁樣。咁然後咧，另外一個爭論點咧，就係唔係講個台本身啦，係、 啊、 講政府本身啦、 啊， 就係、是有一個觀點咧，大家都會成日講嘅，王維基發唔到牌係一個政治事件。 係啊，係啊，的確 係。政治事件係咩意思啊？簡單啲講就係、是中國大陸。嘅我哋中國大陸嘅官、 啊， 或者政府，中國政府唔、 啊、 想王維基攞到呢個牌。 係啊， 咁、但係喺王維基嘅自己嘅角度係點咧？王維基喺呢個中大嗰個學生會裏邊咧，就提過一個觀點嘅，有兩三個觀點都係同自己細弟嘅。第一，佢喺依十年裏邊冇寫過一篇文章咧，係、 啊、 關於 政治啊。他話佢嘅文章全部都係講下做人道理啊，做生意要勤力啊，係機會留俾有準備嘅人啊，通常都係講啲好鳩啊、好 general 嘅嘢嘅。第二，咁多年以來，佢其實係一個賺錢唯利是圖嘅商人。佢並唔係一個搞社會運動啊，希望幫呢個社會進步啊。第三。佢搞電視節目咧，其實係諗住麻醉新一代嘅年青人嘅。佢覺得咧，喂，屌你老尾！而家你啲電視機唔好睇，啲人咪唔留喺屋企咯。佢話其實咧喺呢個世界裏邊係極少數、極少數啊嘅人放咗工係唔留喺屋企睇電視嘅。即係喺世界各地都係啦。咁當然啦，你諗下，如果你住喺美國或者加拿大咁樣，八點之後你都唔知去邊。 啱啊。 係香港咁撚變態咧。即係十二點就有嘢食噶嘛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咧，佢話喂，其實香港咧嗰個電視睇嗰個比率係相對地細嘅。佢話咧，如果我唔麻醉下啲年青人嘅話，啲年青人咪上街搞事咯。從呢三個角度去睇，即係佢意思就係話，如果我哋啲電視好睇啲啊，你啲人就唔會出嚟搞遊行。其實佢嗰啲意思係咁樣啊，佢係從一個社會宏觀控制的角度去睇電視機嘅。咁你佢所以咧，你仲你話阿爺諗住唔俾佢排嘅意義又喺邊一度咧？即係呢個可能性有幾高咧？因為我哋其實不停咁樣去將佢分析為一個政治事件咧，但係我哋係冇證據，係咪？ 我咁睇啊，阿筍哥，阿王維基咧當日咧就。俾亞視咪去做揾佢做總裁嘅，揾佢做龍頭老細嘅。佢翻咗唔知幾日工，就喺度狂屌。我咧就唔會咧就成為一啲紅色資金嘅喉舌。我咧就唔識得點樣去做呢啲咁嘅電視台，唔識得去做乜乜乜乜好高調咁。我個人好膚淺，識得我嘅人都知九護士好膚淺，淨係識講鹹濕嘢。但係有一樣嘢，我用一個好膚淺嘅角度同大家講。有一日你老闆跟你說，喂阿狗啊，喂彭當你出去執個篤屎去，我屌你個老母啦，執屎你自己去執啊，你都戇撚鳩，我鬥幾皮嘢人工，你都黐撚線嘅，你自己去執，我屌你個老母。嗱你屌撚完啦，到升職咯喎，喂點解唔識我嘅？喂阿筍哥啊，佢唔識我職喎。嗱我平時都有做嘢㗎，我年資又最長，佢唔識我職喎，你話係咪政治事件？阿哥，你屌撚完你老細，你仲叫老細升你職，你老細唔斬柒你都算偷笑啦！你而家係屌撚完中央政府，你而家叫中央政府俾個牌你，人哋咪過鳩你幾棟咯？首先出口實先，就肯定有人同阿黃生講過啊，政府裏邊，喂阿基哥，肯定點㗎？你今次拍硬檔，如果你話買地嗰啲得，你揾我阿九啦，有我阿九今日，你包你有個牌，咁啊黃維基就發撚咗。眼突出嚟，哇係喎，佢都話掂啦，我仲唔掂？走去籌期先，籌撚咗一大筆啊，買撚埋塊地啦。嚇，點解唔俾我嘅？人哋擺明過鳩你幾棟啦，你睇下黃精線鳩啊，邊個新聞部主管嗰個叫乜鬼嘢名啊？亞視新聞部主管嗰個上過立法會，後屘唔敢爆大鑊嗰個咧，嗰個男人咧。話江澤民瓜老襯嗰個啊。人哋根本上線鳩你啦，人哋啊同你講，喂我阿叔。掹喉咯，系啊，掹喉啦，播嘢播嘢，咁人哋梗系会醒噶，打个电话去中联办问先，一打去，喂，系咪江泽民掹喉？系啊，咁之后吸捻咗线，咁你播咯，播捻完之后，王晶就问你做乜捻嘢？吓、你又掹喉嘅，掹咩喉啊？你老母啊掹喉？ 嗱，我又认同你嘅讲法嘅，因为其实你呢、這个你呢个情节咧，亦都其实。即係電視機都講過廿次啦，已經。即係簡單啲講，就係其實講緊王維基得罪咗中央喺嗰個時候。呢個都唔出奇，呢個都可以係事實。但係譬如話，但係你譬如話喺所以即係喺香港啊，你而家啲嘢係要即係有程序噶嘛？ 有咩程序啊？你立法會行會裏邊都冇程序啦，你鬼知佢傾過乜撚嘢啊？ 所以咧 個問題就係我哋而家。你嗱，阿筍哥， 但係你知唔知佢哋係有辦法咧，可以睇到行政立法會裏邊講咩嘅？ 係啊，但係你夠膽爆咩？ 你知唔知係點睇啊？ 唔知。 佢打官司。 啊。 如果打官司，啲嘢一定要喺法庭度披露。 啊。 所以唔到你唔夠膽爆。同埋而家佢講緊阿黃維基，佢就係、是、其實就係得一招啫嘛。 啊。 佢而家同政府打官司，佢亦都佢話嗰時候有人邀請過我嘅， 不過咧，我而家唔講得。佢話因為到時咧，如果一進入咗司法程序咧，其實所有嘅就會變成呢個所謂咩？法庭文件。 哎，阿筍哥，我諗你諗得真係即係理想咗啦。 嗯。 喺變成法庭文件，將呢件事變成一個法律訴訟之前，王維基一定會唔夠膽出聲。 啊，咁啊要睇下啦，大家。 屌你老尾，中央打個電話俾你，喂，你老母呢排唔係好掂喎，喂。你小心啲啊！阿女出街啊，嗰啲中港貨車啊，哇！屌你冇臂力噶，屌你老尾，你夠膽講中國？你得罪一個政府，你唔係得罪一個人啊！你同一個政府去打官司，等於而家啊爆美國政府大鑊嗰、那個 斯諾登， 斯諾登佢著草啊，白力立著啊，都著去俄羅斯啦！屌你唔通著去嗰啲屌你老尾嗰啲細國啊？死撚咗唔知咩事啦！人哋普京肯食啊呢條片。肯孭起呢條飛，包你冇事。如果唔係斯諾登個撚樣夠膽大魚大肉喺嗰幾個記者招待會上邊，屌你！你唔驚啲記者離遠彈粒嗰啲乜撚嘢？泰一三七啊，咩丙六三四俾你彈啊！一飲撚完杯藥冰棒咁撚樣，哇！屌你中咗劇毒！你估佢唔撚驚啊？就係因為普京孭撚起條片啊嘛！你估佢傻噶？走去嗰啲細國嗰度，命都冇撚買啦！你而家得罪政府啊，細佬！ 所以嗱，我唔係特登想咁樣講嘅、 啊， 不過我亦都唔呢樣嘢都係毫無根據啦。 係。 咁但係咧，你可以睇到有一個觀點嘅嗱，當呢個無線 啊 係代表本地資本家啦， 啊， 即係佢好似李嘉誠啊，係係咩李澤楷 啊，即係啲有錢佬嚟嘅。咁佢哋同呢個政府嘅關係咧，就係、是。大家有啲生意關係合作 你好我好大家好咁樣。ATV 咧唔使講啦，佢一定係紅色資本，紅色資本啦。其實佢冇後線嘅功用嘅，因為冇人睇 啊 嘛。咁但係佢係代表住政府嘅一個台啦，係咪？即係佢係比較點講啊？即係佢係比較佢有錢啦，有實力啦，但係佢唔使點樣做啦嚇。 啱啊！佢亦都唔想點做咧。 即係呢個情況同報紙好似嘅，即係有啲就係左報啦，你譬如好似星島啊、咩東方啊，嗰啲又唔係左報嚟嘅喎，佢有政府夠唔夠都鬧兩句嘅喎，但係佢係香港嘅資本家啦嚇，啲人就覺得蘋果咧就係外國資本嚟嘅，即係嚴格嚟講係佢哋會理解係美國資金啦。咁然後係愛嚟喺搞鳩呢個中國大陸嘅一個錢嚟嘅，啲人通常有人咁樣理解呢、這個喺直頭唔係有人啦，係陳雲啦嘅文章裏邊咧，其實有暗示過，其實王維基嗰、那個即係佢後邊嗰條陣啊，唔係你諗得咁弱嘅， 啱啊， 即係佢唔係你覺得咩都唔係， 啱啊， 並唔係呢個角度， 啱啊， 所以。你如果用即係用一個大嘅政治架構去分析咧， 啱啊， 佢未必攞唔到牌啊， 佢一定攞唔到牌。 你睇下，你睇下，即係華肥佬你執笠，佢今日都未執。 因為佢開頭已經做咗啦嘛。 咩做咗咩？ 即係開頭已經有一份報紙啊，但係如果你話要攞個電視牌子， 我問你一個問題 啊， 如果中國政府要肥佬你執笠 啊， 你估佢執唔執啊？ 啊，一定執。 如果佢肥佬咧，系咪冇老婆仔女啊？ 有， 咪就系咯。所以你如果你提一个观点咧，你个观点一定啱嘅喎。即系你有好多身边有好多嘢值得俾人哋威胁，亦都好多嘢俾人揸住。咁活得喺呢个世界上，个个都系噶啦。咁但系你睇第二个问题咩？你点样睇件事咧？佢后面条桩够唔够大啊嘛？ 啱啊。 即系如果肥佬你。你估蘋果？你呢幾年啊，香港嗰個所謂政治運動啊，如果冇蘋果日報，你覺得推動有冇得咁快啊？ 梗係冇啦。 所以呢樣嘢係咪共產黨想睇到啊？ 梗係唔係啦。 咁點解佢仲喺度？ 因為喺美國資金資助之下，同埋美國商會或者美國特工資助之下。 即係你覺得中國共產黨佢怕咗肥佬黎？ 佢唔係怕，係唔想煩。 如果同埋共產黨要懟冧肥佬黎，難道係一件做唔到嘅事？ 做到，但會好煩。 就係咁啦。所以咧，好啦，你已經講咗中間。大家的角力原則在哪裡了、 但就是因為這樣所以他不想有第二個肥佬黎、 所以就是件事就是你根本我們都估不到後面那個是什麼力量來的、 啊、 即如果大家都估到喂原來他的力量是可以去到 開到電視台嘅喎、 啊， 或者佢個力量可以去到點點點喎，咁啊大家冇討論空間啦，係咪？唔使講，即係一定得啦，係咪？咁但係事實就證明咗咩咧？就係原來有一啲力量咧，係令到可以好明顯睇到咧，連中共都唔敢踩落去嘅。 佢唔係唔敢踩，係唔想自己泥足深陷。 唔會泥足深陷㗎，你咪踩死佢咯。 好撚麻煩咯。 即係同埋你其實有好多辦法㗎嘛，即係你呢、這個。報紙啊，報紙而家係唔使發牌嘅、 啊， 你有錢係搞得噶啦、 啊。 但係你要佢冇錢，你估好難咩？ 咁啊係， 係咪？即係同埋，喂，你砌佢生豬肉，你中國大陸成日都用噶啦、 啊， 你估好難咩？ 啱啊！ 肥佬你都係男人嚟嘅啫， 啱啊！所以佢咪成日唔出國咧，屌你，唔翻大陸咧。 即係同埋，即係學你話齋，屌你咪嗰啲。即係肥佬禮唔通唔可以暗殺嘅咩？你黃楊都死得啦，肥佬禮你邊個啫？係咪先？即係所以咧，其實可以產生問題嘅嘢咧，其實係咁肥佬禮都俾人斬過 啊， 係咪先？即係佢唔係冇俾人斬過，所以 我懷疑肥佬禮都係大陸資金嚟嘅啫。佢用大陸嘅資金某一啲官員控制佢，之後再控制翻大陸某一啲嘅官員。 有咁嘅可能性啊，咁所以咧，其實咧，當你每個人咧、 啊， 一落到去嗰個局裏邊咧，其實你都係一個政治棋子，係嘛、 啊？ 你有機會咧係反向無間道， 啊、 你亦都可能係無間道， 啱啊！ 所以你話佢攞唔攞到牌咧？如果如果你用政治呢個角度去睇咧，其實故仔就複雜好多啦。 啊、 你話佢攞唔攞到牌啊？咁啊睇下邊個手瓜大咯。 我自己， 如果你因為你頭先個分析框架好簡單嘅啫嘛，個人同政府鬥啊嘛。咁輸緊咯，都唔使講啦，熄電視啦。咁但係肥佬咧，係咪有冇人會理解佢用個人同政府鬥？ 佢係政府同政府鬥， 冇人咁白痴啦。所以王維基即係呢啲嘢，肯定唔係冇。 因為我點解 呢個世界係冇咩嘅？呢、 啊 這個世界係冇偶然嘅，唔、 啊、 會哇咁啱有個人突然間精力充沛，然後衝出嚟要搞個電視台，冇呢啲嘢嘅，係咪？一定係、 啊、 喂屌你尾！無啦啦打咗雞血，然後使幾億喎、哦？你會唔會啊？如果你得幾億嘅話，係咪先？咁、 啊、 你可以，但係當然啦，可以有另外一個美麗啲嘅情況啦，就係、是、佢真係覺得，喂，屌我有幾廿億，唔通買嚟拎嚟送終咩？屌我要服侍香港啦，亦、都有偉大嘅人喺呢、這個世界，亦都唔出奇。 如果照佢喺中大學生會講嗰套説話嘅話， 嗱，所以我其實咧，我唔係想作出一個結論，究竟佢係咩資金，或者佢攞唔攞牌？其實攞唔攞牌咧？講真的，我從我個人嚟立場嚟講咧，有幾個觀點我都係覺得佢應該係最好攞到牌嘅。第一就係起碼啲行家人工高啲啦。你其實嗰個行頭嗰啲人啊，人工高咧先會獲得人尊重啊嘛。即係你正如雖然話上集講何行出狀元啫，但係肯定係攞1000蚊一個鐘嗰個人係會喺社會上普遍啊，比揾10蚊一個鐘嗰個人咧。是比較受尊重的，啱唔啱先？咁如果係咁嘅話咧，其實阿王維基做咗一件事好緊要，佢係提升咗行裏邊嘅人嘅 dignity， 即係個係被尊重性。咁呢個係無可置疑嘅。咁第二咧就係其實香港咧個 media 即係多媒體咧，其實好舊啊，好多好過期嘅。譬如話你又拍有橋段啦，即係而家都成日俾人笑啦，話一定咧，一係就係你啊偷睇到我啲乜嘢，我偷聽到你啲乜嘢，跟住家族大糾紛，跟住然後大家互相分身家，跟住成功人士上位，跟住古仔咧，即係天下文章其實一大抄嘅啫，嚇、咁但係呢、這個大家個觀眾睇嚟對呢樣嘢有一種厭倦啊，都唔接受，所以佢嘅加入咧係會令到我哋嗰個製作咧係精彩好多，咁。起碼我哋假如我哋即係老咗啊，睇啲電視節目都有啲變化，可能都因為王維基。咁第三咧就係、是、係個即係行裏邊咧嗰個技術本身啊，對自己要求高啲 啊。 你譬如好似以前啲人好中意有句流行嘅講法噶，哇！屌你拍啲嘢咁似港台嘅、其實係踩你 啊， 即係覺得你喂做親紀錄片咧就係、是、又找個人出嚟，專家講兩句，有幾個畫面，跟住又專家又講咁樣，即係保持住呢種紀錄片風格。佢風格冇話所謂高低好壞㗎，即係只係你做 嘅時候個安排鋪陳得好唔好啫嘛。有啲人係你同樣係做同一樣嘢，你揾個啱嘅人講咗啱嘅説話，嗰件事咪發生效果咯。就認識當然都係緊要啦嚇。咁但係如果你有新，即係你有啲人成日提呢樣嘢嘅時候咧，即係我哋平時識嗰啲阿飛啊，即係阿Oyster哥啊嗰啲，就會成日話喂睇唔起舊嘅方法，有好處噶，你就可以喺呢個行頭裏邊做咗一種。即係帶起一種新嘅風潮出嚟，當然啦，佢哋今日冇咁嘅本事啦。但我相信，如果有一個台去 back up 佢咧，新嘅嘢就會出現，對我哋社會有影響。 我自己咁睇法啊，順哥。我一一咁即係你唔好介意我哋啊，咪有電話。 咦？我老媽知啊，繼續講唔 使。唔係，卡下佢先。咁咧嗱，我又即係想講下，因為都係隔電，希望講埋佢 得唔得咧？ 應該得嘅。香港嘅電視節目，就算俾咗第二個電視台做。個情況啊，或者你多一個都好啦。佢開頭嗰一兩集就可能好睇，之後都係買外國片。點解呢？因為香港人啊，受嗰個刺激官能啊太多啦。嗰個官能刺激，你普通嘅電視劇集啊，我諗啊，屌你老咩，你攞得兩三集出嚟已經收皮。點解韓國啲電視劇集可以咁堅？人哋用菲林拍抌一套戲嘅錢落一集裏邊，原因人哋會賣浮。人哋係成個國家咁多人賣啊，即係賣嘅唔係一笪地方，香港賣一笪地方嘛。點解香港嘅 media 工業咁撚渣？以前香港有電影業嘅時候，電影從業員唔發奮。嗱，我舉一個例子啊，殭屍先生。殭屍先生喺香港電影業嚟講啊，係拍撚得最多續集嘅。 嗯哼。 但係點解香港人？ 其實我好撚中意睇《殭屍先生》嘅，我細個。 有 冇後生仔？ 我睇過《殭屍先生》啦。 細個睇覺得 O K 噶嘛。 但係你 即係香港嘅殭屍系列啦，我唔敢講殭屍先生。即係我覺得最好睇係鄭則仕嘅《麻衣傳奇》 啊。 我覺得係好撚好睇。 同埋香港人去當年啊咁賺錢嘅年頭啊，佢都唔自己去到將電影業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啲，揾到錢淨係識得做咩咧？投資地產、投資股票。永遠不會話抌翻落電影嗰度，到而家嗰啲電影業都係咁撚樣，用嘅道具都係咁撚樣，用嗰啲架撐都係咁撚樣。你睇下人哋荷里活賺到錢抌翻落啲架撐度，賺到錢開發一啲新嘅嘢，賺到錢電腦，賺到錢三個 CCC 啊嗰啲叫，即係嗰啲電腦動畫，即係人哋賺到錢會抌翻落去研究嗰個行業，香港地賺到錢。喂，嗱，唔好講多啊，炒下地產先，唔好講多啊，炒股票先。香港地就係太唯利是圖啊！ 你又講得啱喎呢樣嘢。 就算你俾第二間電視台啊，啲人都唔會發奮。佢賺得第一筆錢，佢唔會投資翻落去。第三樣嘢，我想講一樣嘢係咩咧？廣告。香港最衰係咩咧？全靠嗱，香港收視最睇係咩咧？睇你廣告商落得多唔多廣告。嗱，無線啊賣廣告賣片花噶嘛。條片未出咧，就漏啲廣告商落搭噶啦嘛。一條片播五分鐘或者十五分鐘，四個字廣告。屌你老咩！你幾撚好睇，你都屌老母啦。 哦，唔係咁嘅。香港政府係有規定咧，喺每十分鐘嘅電視劇集裏邊咧，唔可以擺多過超過咗兩分鐘嘅廣告嘅。所以你個講 太錯嘅。即係我咁樣講啦嚇。即係總之，你成鳩日就係廣告廣告，睇撚到你。好撚悶㗎！你發覺香港人最憎係咩咧？睇廣告。你如果冇廣告商，你嗰條片又賣唔到錢。所以而家點解咁多人啊？即係啲人成日都講話轉行會睇咩 high media 啊，會睇 YouTube 啊。個電視行業已經轉型咗。阿王維基講一樣真係廢話之中嘅廢話。佢話好多人啊，世界上邊啊都留喺屋企睇電視。我屌你個老母啦！你真係做過統計未？香港點解咁多人會留喺屋企睇電視啊？第一，你電視節目製作渣；第二樣嘢，而家啲人喺呢個 multimedia 爆炸嘅年代啊 ，YouTube 睇嘅嘢啊，或者係 PP stream 睇嘅嘢，手機上面睇嘅嘢，刺激過你電視100萬倍啦。個個人生活緊張，我同你翻去屌你老咩？得閒煲劇啊！有時間你十分鐘之前，你都要刺激到我嘅官能啦、 不過黃偉基嘅講法唔係咁噶，因為其實咧，所謂睇電視嘅人口咧、我諗大家都知啦，睇電視機唔係我同你呢啲啦， 啱啊！ 我同你都唔睇電視機噶啦， 啱啊！ 即係睇電視機係我阿媽嗰啲啊嘛， 啱啊！ 即係講真，嗱唔好多啦，香港咧，你當有一半人咧係45歲以上嘅、一半好冇？即係唔係好多啦嚇， 咁然後即係45歲樓上，即係去到100歲咁嘅意思咯、 啊， 即係嗰啲人起碼有一半啦，係冇、 啊？ 而45歲樓上嗰啲人，即係大我15年嗰啲人， 啊、 即係10零年嗰啲人咧，基本上唔上網。 啊、 我老豆唔上網啦，我老母又唔上網，我阿爺阿嫲咧，如果我阿爺再生都唔上網。嗰啲人睇電視喎。 屌，阿筍哥。我哋啊，嗰啲同事啊，有啲都好大年紀啊，亦都唔上網。但係佢問咗我一樣嘢咩咧？佢喂阿九啊，你知唔知有啲叫 high media 啊？我話知啊，插咗落去之後係咁喺度 scan 睇咁嘅電視，即係有啲咩 download 即刻睇噶。喂，碰到喺邊度有得買啊？屌你！而家啲人真係唔睇電視台啊，唔係唔睇電視啊，佢翻屋企就係睇 high media 咯。 唔係，即係但係你所謂你用呢、這個我唔識啊 high media， 即係咪嗰啲咩小米盒子嗰啲啊？ 差唔多係嗰樣嘅嘢啦。 屌，但係佢入邊嗰啲劇都要有人拍㗎，大佬啊！ 咁啊係，唔揀香港嗰啲咯。 好，唔揀香港好簡單，因為香港拍得唔好。 係啊。 好，咁所以就係你呢個觀點咧，同我係冇排斥嘅，即係如果佢拍得好嘅話，咁佢咪掂咯。所以發牌係最後都係有好處。 我覺得香港啲人咁唯利是圖一定冇啦。你睇下當年電影業啊，你今次撐王維基嗰啲電影業界啲人啊，咪當年拍殭屍系列嗰啲撲街咯。 係咩？ 你賺到啲錢，你見過佢抌翻落去未啊？年年又話將香港搞成東方荷里活，荷里老母咩？個撚個掛住炒股票、炒地產，屌你老尾！你將啲錢如果真係當年抌翻落去啊，香港贏韓國好多啦！而家人哋韓國拍嗰條咩雅典娜係我記得咩女神雅典娜，人哋第一集出啊，爆車飛機，菲林用埋 study， 下下都係電影級嘅製作，香港做唔到咩？香港計成本。香港不是做不到，你試下個導演跟你講，跟個老闆講，嗱，我諗住第一集咧就爆車直升機 study 之後火場，個老闆會跟你講我屌你老母。 咁啊係，其實你坦白講，你睇大陸嗰啲電視製作啊，即係大陸最叻係咩？戰爭片。 千軍萬馬啊嘛。 喂，堅好睇㗎。 啱啊。 大佬佢嗰只馬唔係 van 出嚟㗎。 啱啊。 真係有隻馬有個人坐喺度㗎。 路邊寫消息得翻嚟啊！路邊寫消息即係。我有个同学做电影嗰个讲咧、你知唔知点解会开得成呢、這个咩《春娇与志明》第二集啊？ 点解咧？ 话说原来咧，当日咧同阿林建岳倾剧本嘅话咧，有几个剧本倾嘅，就系、是、因为点解会俾《春娇与志明》跑出嚟咧？因为低成本。 咁好明显啦、 啊。林建岳就系唔想有一啲高成本嘅戏啊。因為如果又爆車又呢又路嗰啲咧，個成本孭飛孭得重啊！雖然好睇，但佢唔滯啊，所以就俾《志明與春嬌》《春嬌與志明》跑出嚟啦。 不過我諗呢、這個世界咧，真正需要啊，真正需要咧，其實你譬如話一個好嘅劇本咧，其實同佢個製作貴定平咧，佢有啲關係啦。但係你知啦，劇本有之前係同。你譬如好多劇本都係噶，我買嗰啲有狀嘅故仔噶嘛。譬如嗰個派嘅《漂流》咩，派咩少年乜春春咁樣，佢都係有狀劇本。個劇本唔係諗住做電影噶嘛，又有人買咗故仔啫嘛。咁你譬如話所以其實個我諗真正個核心問題咧，唔係話真係製作係冇錢係好大鑊嘅，即係白痴都知製作冇錢係乜都做唔到嘅。你唔可以即係你拍齊阿哥醫生，連醫生袍都冇係嘛？大佬著住件格仔恤衫，話佢係醫生咁，係唔撚掂噶？咁但係而真正香港缺乏嘅咧，就係、是、當大家唯利是圖嘅時候咧，缺乏咗好嘅劇本。 我有一個，我唔係想咁樣講嘅，筍哥。大家有兩套戲記得去睇。呢兩套戲個劇本都寫得好好嘅，一套叫《追擊赤色十月》，一套叫做《唐港暗殺令》。咁咧，佢講啲特工啊、爆潛艇啊嗰啲，喺間房度咁樣攞下攞下，話揸潛艇啊，屌你老咩，無啦啦喺嗰啲咩戰爭片度影啊，嘣咁樣又爆核彈，你真係睇到屌老母！嗰、那個劇本係好好啊，但係你冇俾咁嘅製作。 同埋，真係好坦白講咧，而家嗰啲譬如話爆呢樣爆嗰樣咧。即係嗰啲其實係咪真係好震撼到我哋呢個年代嗰啲觀眾咧？ 你唔爆咩？你俾真實感嘅喎， 大 佬 啊！你睇下而家嗰啲 3D， 連外太空都出埋啦已經。 但係啲槍戰都真啲啊，大哥。 咁我明白你意思咯，但係你譬如話譬如話《天與地》咁樣啊，即係其實佢係一個製作成本好低嘅電視劇，你見到滑上雪山咧， 扮啊嘛。 整張雪山嘅 JPEG 喺度， 系啊， 跟住然後有幾條撚樣爬上張 JPEG 度，知唔知咩 JPEG 啊？觀眾，即係一張壓縮圖，有張 JPEG 嘅壓縮圖，仲要有少少爛嘅，跟住幾條撚樣咁樣爬上去，跟住爬上去咩咧？然後咧就整然後咧就鋪個然後咧鋪個白色地，就話嗰度係雪地咁樣咧，跟住下邊擺啲棉花喺度。哇！心諗真係，即係你喂唔係撚做置景啦，即係但係咁。但是真正是永恒呢就是、啊、即是到现在的人都不能来讲啦、啊、就是个剧本好咯。 哎个剧本是写得 OK, 咁你 拍得烂晒屌你。 所以 烂得咁紧要屌你。 咁而呢个剧本呢其实好难先呕得出来的、 啊、 即是好难先至在电视台度可以播出来，因为大家仲要顾及好多究竟有冇观众口味 啊。所以其实啲人呢一致去屌柒啊 ,TVB 话 TVB 乜乜七七唔好唔好呢、其实都唔系错。即係，但係佢當佢佢當要去照顧咧，所謂我阿爸阿媽個 level 咧，即係一件好嘅 product。 啊， 你譬如話一個偉大嘅電視節目， 啊， 唔係一個偉大嘅電影咁樣啦。 啊， 求 照顧唔到好多，涵蓋唔到成全部觀眾㗎嘛。 你睇下大軍閥咁樣，你個阿爸阿媽睇掉柒你嘅大軍閥，佢仲諗緊係咪許冠文啊？係咪先？咁好正常啊，佢冇辦法去欣賞到。而但係 TVB 係咩？佢 mass media 嘛，佢係照顧最普羅大眾啊嘛。所以最好的狀態就是兩樣都有咯， 我覺得很難並存的，香港地 兩樣都有的時候是由兩個台去做啊， 哦， 即是你做特殊口味的屌你繼續做啦，那有些不是有些後生仔 Pro 大眾支持你咯，正如文匯報大公報而家都有些阿伯日日拎嚟咪噶，喂有百人應百貨，有一個觀眾都叫有啊，你最緊要你靜唔起唔等開飯嘅啫， 死佢啦屌，所以而家好多人咪轉睇咩咧？睇 YouTube 啊，睇其他嘢咧， 但係咁講。YouTube 咧后边都要有个人去生产呢件事出嚟、 啊， 即系正如我同你 黄维基，但系咪做呢啲咯？我觉得黄维基之后会做咩咧？咪喺 YouTube。 你谂下，如果我同你两个啊唔录音啊，连条声都冇埋啦，系咪先？ 所以黄维基应该攞唔到个电视牌噶啦。佢之后会转型嘅战场系咩咧？网络咯。 嗯 网络上面的电视机， 唉，我都呢样嘢都好难。 不过奉劝黄维基一句啦，你唔好搞咁多嘢啦，真系转型喺网络上面去到发围好过啦。 嗱，其实我 即系将个战场拖喺接网络上面。 其实未必即系如果你系从呢个政治嘅角度去考虑嘅，佢、 啊、 其实最尾只可以拣一个情况，就系、是、唔出声。 啊， 你冇可能喺网络个危险程度咧，最危险系咩？可以散翻大陆咁啊，大佬。 系啊， 系啊，所以。如果他覺得你是一個潛在反中亂港的一個分子的話、啊、你根本連去屌你那天想著 post 的 YouTube 下午就被人刪了、 啊、 沒可能的 Facebook 沒可能啦，你沒辦法可以將個媒體帶出過香港、 啊、 那你最後都是死路一條、啊、所以他最後只可以選不說話、啊、那大家看看啦，看看即是究竟是真正是一個政治角力，不過 我有一件事想說，就是有些人很難救、啊、即是你睇嗰啲導演咧，夾錢俾阿黃維基，佢哋搭好明顯一樣嘢係搭沉船啦，屌你！即係有啲人真係隻一蚊遮住兩隻眼，屌你老尾搭閪咗沉船，啲真係低人仔，屌你老尾啊！呢、這個世界真係遇人不淑啊！呢個樣真係，我見嗰人好撚英明嘅喎，屌你老尾，個樣都好撚精明嘅喎，屌你 點 知啊？ 咕碌嚟， 貪錢啊！貪錢柒咕碌，佢無線傾唔撚掂啊嘛，無線傾唔撚掂，諗住轉型啦，喂黃生諗住。點知佢都係唔掂，屌你老味！ 好啦，驚冇電啦，講埋呢度， 拜拜。